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，我系张秀贤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诶，翻嚟啦，老伯，你想边区先咧？又 新界东咯，你讲 新界东咪讲完咯，咪 新界西咯， 啊，新界西， 新界西啦。 喂，阿陈炳有，唔系阿炳爷有机会喎，啊， 阿炳爷真系好有机会， 其实好嘅， 因为其实大舅本身同阿。大舅2012已經好高票啦，跟住仲有大舅同佢抬橋嘛， 嗯， 所以其實佢基本上係穩。 如果大舅一個咧再選咧， 唔係， 就問嘅 嚇，點解咧？ 喂，梗係啦，佢同我頭先慢啲個分析一樣。 啊，咁啊係， 即係你當日人民力量嘅支持者，嗱，我唔係貶低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啊，我認為即係佢哋係進步力量嚟㗎。 嗯， 即係話説在前頭，因為你知唔知咧？我一評論呢個人民力量咧，就係咁啲友喺度瘋狂喺度玩，即係我都無謂，即係我啲評論完嚟啫嘛，大佬。但係佢確實同慢啲嘅情況一樣，佢攞嗰6-7% 上嘅大舊，我唔記得6定7定8。 唔係喎，佢今次嗰、那個， 你一定當中有2到3成保守估計咧，就是、去咗本土度。咁而你去本土就係去咩名單咧？咁梗係鄭同泰啊！或者係呢個黃俊傑嘅名單啦。 黃俊傑啫嘛， 我覺得黃俊傑多啲，鄭松泰係比較黑人憎嘅，我覺得。 唔係鄭 松泰嗰啲屯門嗰單嘢。 鄭松泰就係大鑊啲啊，仲差過呢個黃俊傑喎？點解咧？ 嗱，你問我呢、這個區都係頭先嗰個情況啊，最 best 嘅 scenario 3-6，建制派3席，佢哋最穩嘅建制派邊3席咧？民建聯陳恆斌，雖然我都唔識噶啦。麦美娟，寻日听佢讲嘢嘅时候，成个八婆咁，原来屌真系， 不嬲都系喎， 好乖噶， 你知？ 因为我背唔到，而家有好多人话吓乜，原来嗰个立法会员 唔系啊，佢新东补选嗰次，佢有出嚟拉票噶， 有啊，我咪影咗你念佛噶嘛，佢同阿邓家彪喺度，继续 跟住梁志祥名单，应该都系冇问题嘅。其实我觉得如果建制派咁保守去玩呢一个比例代表制游戏嘅话咧，田北辰亦都冇问题，所以4-5嘅有机会嘅。 翻最高票添，主要系 泛民咧，其实喺新界西咧，好多时咧，有成功嘅例子，即系每一区里边咧就系 maximize 佢选票嘅。有唔成功嘅例子，好似上一届，即系民主党咁样。 嗯， 上一次能够3-6咧，基本上就系因为李永达同埋陈淑英啫嘛。 嗯， 系，同埋因为余若薇多咗个变数喺度啊嘛，表塞晒啲票俾你，大哥 萬幾票，大佬 佢爭啲贏埋第二隻㗎，你唔好話佢啦。 爭8000多票，印象中8000多票嘅就爭。 所以咧，而家你個名單咁 Q 亂咧，啊，你跟住落嚟有街工黃楊達啊，你有朱海迪啊， 街工黃楊達， 黃楊達，講第二個啊，真係。 即係我一講新勢開始混亂，因為有啲緊張嘛。阿炳爺有機會贏啊嘛。 係。 咁但係你問我，其實如果咁亂嘅話咧，其實開4-5係唔出奇。 嗯。 即係同翻上次一樣。 但係其實開4-5係正常波嚟嘅喎。 唔係。如果能夠 maximize 啲選票，唔會浪費1分1毫嘅話咧， 即係要計得好準。 開3-6係有可能。 但係咁樣，其實只係偷到一席咯，叫做。 嗱，4-5嘅 scenario 咧。同我之前嘅分析一樣，民主黨、公民黨同工黨咧都係穩嘅，因為你阿中唔喺度咧，黃潤達究竟能唔能夠頂得住咧？我覺得有疑問。 嗯、 最大機會，因為阿基都係知名度高嘅，咁你問我就係基。 係。 咁如果你話開4-5咧，呢四個我最大機會。係。 嗯。 係咪 ？At least 呢四個，跟住你就如果你開6-3咧，阿明就穩嘅啦。開4-5就問嘅。因為你冇理由揾邵堅係會輸噶嘛，因為點解佢問個民意問卷調查嘅時候，我啱今日睇翻份問卷啦，佢原來只係話民主黨嘅尹兆堅，你冇加 AV 人同埋高達落去噶嘛， 嗰兩條友仔要學余若薇懟佢上去， 喂，我就驚佢突咋佢啲 friend， 如果咁樣就係、是，你如果有高達同埋 AV 人喺度咧。是穩勝嘅呢張名單， 問 我， 冇錯， 你問題就係郭家麒，我都覺得穩嘅。李卓人穩，咁你剩翻即係3，跟住你4-5究竟係邊個咧？如果你最保守估計就係咪？咁所以你如果寫民聯名單，呢個係有機。 嗯。 但係跟住落嚟咧，問題就係馮檢基名單有機。咁4-5開就5-5就係我哋呢5個咯。 嗯。 正路牌嘅嘢，咁所有本土都喺呢區就玩完㗎啦。